2016年春季残疾人暨乒乓球迷比赛从16号到20号在平壤的金策工业综合大学体育馆举行。比赛分为残疾人类不同年龄段的球迷类进行，项目有单打和双打。比赛由数百名残疾人乒乓球迷选手、国际残疾人奥委会成员、国际乒联成员和正在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参加。闭幕式上向获得优异成绩的残疾人和球迷颁发了奖杯和奖牌。